晋级的巨人终于迎来终结战，看似讲着神话般的故事，但是与现实却那么的贴近。如果还没看过第一至第三季的朋友，可以先去看看前面的影片。第三季结尾让我们知道了敌人来自大海对岸的马雷国，所以帕拉提岛上的埃尔迪亚人如果要自由，就需要杀光对岸的敌人。距离抢夺始祖巨人失败已经过了9年，现在生活在马雷国的埃尔迪亚人处于微妙的心理。集体主义可以使被压迫者向压迫者效忠，这种现象就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而在部分马雷国的埃尔迪亚人似乎就是这种情况，他们被迫为马雷国与其他国家作战，让他们洗刷自己祖先的罪孽，为马雷国而战，并且都是身上绑满炸弹的敢死队。虽然这些埃尔迪亚人并不情愿为马雷白白送命，但候补战士中有一位叫做贾碧的，却有着强烈的决心要消灭所有邪恶的埃尔迪亚人，并以继承自己表哥莱纳的铠甲巨人为目标。而对身为马雷国的长官，并不愿意使用巨人的力量，因为敌国现在研发出反巨人炮，不想重返9年前的错误，超大巨人与女巨人被夺走。讽刺的是，马雷成为世界大国的原因是巨人，而拥有巨人之力的埃尔迪亚人却是被严密监管的低下种族。所以马雷长官宁可让800埃尔迪亚人冒死去炸掉反巨人炮，也不能使用巨人力量冒险。就在这个时候，候补战士贾碧提议自己一人去炸巨人炮，如果失败再动用800埃尔迪亚人。贾碧虽然还是个女孩，可是她自己脱去身上的军装，仅仅穿着内衣冲上前线。她把脚套上炸弹，在敌人犹豫是否要杀死投降小女孩时的一刹那，贾碧看准时机，用几个手榴弹将轨道上的反巨人炮炸毁。反巨人炮一被摧毁，马雷立即采用巨人策略，遏制巨人与车力巨人先冲上去营救候补战士。现在的遏制巨人已经不再是尤米尔，而是马雷战士利亚德继承。让埃尔迪亚人做敢死队不算残忍，马雷竟然想到用飞艇空投巨人的想法。这些被逼变成巨人的埃尔迪亚人在马雷人眼中根本不是人。在一轮巨人炸弹后，铠甲巨人莱纳亲自上阵，可是没想到差点被反巨人炮击杀，在与遏制巨人联手后终于占领高地。这时野兽巨人加入战斗，用炮弹与海军对决，无数的埃尔迪亚人的牺牲加上巨人的合力攻击，最后险胜，终于了结了持续4年与中东各国的战争。但是这次战役让全世界都知道马雷的巨人已经不那么可怕，所以为了马雷国不被消灭，必须尽早得到始祖巨人的力量。同时马雷政府对于战争十分担忧，不久的未来人类一定可以凌驾巨人。这时受制巨人的吉克提出再次去帕拉迪岛夺取始祖巨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扭转现在的局势。当然受制巨人在那些马雷军官眼中仅仅是一个低下的埃尔迪亚人，即使他为了马雷付出多少，对他们这些继承了巨人之力的人依然没有信任，监视偷听是必然的。虽然马雷国没有巨臂，但对于埃尔迪亚人来说依然有着无形的高墙，他们并不比墙内自由，相反更加可怕。在马雷说话前要带上我伟大的祖国，哪怕不小心说错什么都要立即更正，不然一旦有人告密，全家人都会变成无脑巨人当作武器使用。虽然蒋碧被大家视为盔甲巨人的接班人，可是莱纳并不这么想，而是想将力量传给热爱和平的法可尔。虽然打了胜仗，但是依然要回集中营，完全没有任何的欢迎仪式，因为在马雷人眼中，这些埃尔迪亚人仅仅是在赎罪而已。而有慈善之心的法尔可在关心负责挖战壕的伤兵时遇到了一位袖章带反的人，这个人其实就是潜伏在马雷的艾莲。这次又轮到艾莲来卧底了，就像无间道一般，马雷的埃尔迪亚人也是要分等级的，戴红袖章的就是继承了巨人之力的战士以及家人，接下来就是戴黄袖章的候补战士，其余的灰色袖章就是最底层的埃尔迪亚人。不过即使像莱纳这样的人也从来不敢说半句真心话，在家中提到自己在帕拉迪岛的5年也只是刻意讲反话，将当时亲密的战友形容成恶魔。不过莱纳毕竟是人，说着说着真情就流露出来。莱纳奶奶看到窗子没拉，立即制止了莱纳的讲话。 其实墙外的马雷才是阿尔迪亚人的墙内，而在这里的阿尔迪亚人只能每天说着如同拷贝的答案，要将帕拉迪岛上的大地恶魔清除，他们才能得救。当然年纪大的人心里都清楚，如果真的消灭了帕拉迪岛上的恶魔，接下来他们命运可能会更加悲惨，直到所有艾尔迪亚人死光。但是年幼的贾碧却是真心要铲除恶魔，是成功被马雷洗脑的典型。这也是莱纳不想让他继承战士的原因，为了再次征战帕拉迪岛，吉克与其他四位战士商讨作战策略，出兵要有因，所以要请身为战锤巨人的戴巴家族来讲个精彩的故事。可是战士中似乎都不太喜欢戴巴家族的人，因为戴巴家族从来没有使用巨人之力与其他国家敌对，在马雷的故事中就是戴巴家族击退的弗利兹王，所以他在各国外交上十分有影响力，可以在自己的领地中过着富庶的生活，而现在又要把功劳抢走。可吉克的力量就剩最后一年了，一定要尽快得到始祖巨人。自己受之巨人是历代最厉害的，虽然他自己都不知道原因，但是他相信之后的继承者不会有现在的力量。其实他不知道的是，他的母亲是王族血统，所以他继承了巨人之力就会比一般人厉害。总之让戴巴家族发表战争宣言，在一年内为祖国取得始祖巨人的力量。当然吉克为首的五名战士的对话都被马雷暗中记录下来了。而莱纳并不是完全的阿尔迪亚人，他的父亲是马雷人，他从小就想做马雷人，所以去当战士的。而当时莱纳是所有候补战士中最差的，可是没想到他当上了盔甲巨人，但他的父亲反而非常害怕莱纳，并觉得与他有关系是莫大的耻辱，所以逃走了。这次的巨人一共有六个，女巨人是雅尼，盔甲巨人莱纳，超大巨人贝尔托特，兽之巨人吉克，恶之巨人马赛，和四脚走路的车力巨人皮克。他们几个一瞬间就可以毁灭一个国家。发动对帕拉迪岛的攻击，先派出莱纳、雅尼、贝尔托特和马赛四人。而到达了岛上后，马赛说出了实情，原来是他为了保护自己弟弟，所以才欺瞒了长官，让莱纳选上战士的。这番话当然对莱纳有所打击。就在这时，他身后突然出现了巨人，在莱纳要被吃掉的一瞬间，马赛用自己救下了莱纳，可胆小的莱纳立即逃离。马赛被吃后，雅尼决定放弃任务，回收恶之巨人。可是莱纳怕回去马雷被剥夺巨人之力，被其他的战士吃掉，所以他逼使雅尼与贝尔托特继续任务，只有拿到始祖巨人的力量才可以活着回到故乡。这时的莱纳从一个胆小怕事的性格变成了勇敢直前的战士。也就是那天，他们三人打破了玛利亚之墙，随后进入墙内混入难民之中，最后成为了训练兵团。就在大家休息时，他们就要在地下水渠中钻来钻去，实在太辛苦了。雅尼再次想放弃，拿着现有的情报回去，可是莱纳却不同意，要将罗塞之墙再次撞破，逼使始祖巨人现身。可是莱纳的坚强其实是装出来的，他曾经鼓励过艾莲，只能继续做该做的事，只能继续前进，我们能做的其实只有这个。莱纳内心反而是训练兵时期的士兵，对艾莲他们产生了感情，但是自己不愿意承认，而且也没有勇气再去面对那里的人，所以莱纳不愿再次回到帕拉迪岛，宁愿自杀。就在准备开枪的一瞬间，他想起了法尔可，为了这些孩子还不是死的时候，在战争之中彻底被剥夺自由，就像已经踩入了地狱。很多人都不是自己的意志，而是在环境与集体主义下不得不为。可是那些自己选择进入地狱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可以看到更深处的事物，可能是希望，也可能是更可怕的地狱。只有一路前行的人才能找到答案。艾莲诱骗善良的法尔可为自己去集中营外寄信，这样可以避开审查。因为法尔可是候补战士，所以可以离开集中营。当然天真善良的法尔可不会知道这是另一场悲剧的开始。另一方面，显赫的戴巴家族突然全家到来，马雷战士队队长马加特立即去见他。虽然他也是阿尔迪亚人，但是他与其他的阿尔迪亚人不同，他拥有自己的卫兵，而且其实他不仅仅是一个闲置的贵族那么简单。 当然，持有战锤巨人的人就在他的家人之中。而马加特最近开始招募马来人从军，因为对于马来人来说，战争只是报纸上的新闻，死伤的都是阿尔迪亚人，所以马雷会无止境地向外扩张。但是沉稳的马加特已经猜到，其实马雷实际是处于戴巴家族的管辖。马雷走向军国主义却是马雷自身的选择。阿尔迪亚人为了赎罪赐予了马雷自由与力量，但是得到了力量的马雷与阿尔迪亚一样都落入了深渊，成为了恶魔。不过现在戴巴家族想向全世界公开真相，马雷再度迎来了需要英雄的时代。而这次戴巴家族准备在阿尔迪亚集中营中发表战争宣言，并邀请了全世界的国家代表出席，这其实是戴巴的计划，正是想通过这次演说团结各国。刚刚与各国交战的马雷要想团结世界，必须塑造出一个世界公敌，所以才要把现在真实的威胁告诉大家，即使这样会摧毁马雷编造的英雄故事也在所不惜。马来人利用了巨人的力量四处侵略，现在要想团结大家，必须让世界对帕拉迪岛产生恐惧，最好这次的演说可以逼使巨臂国前来刺杀，这样就可以让世界看到大地恶魔的真实面貌了。为了万无一失，他们自己将老旧房屋的支柱拆掉，仅仅保留了几根做支撑，目的就是要营造灾难的画面，并且由马雷安插在敌方的线人。有情报发现帕拉迪岛的人已经潜入其中，很明显各国的人对刚刚打完仗的马雷并不友好，看似与世无争，却对暗中支配马雷的威力戴巴十分爱戴。在演说当晚，艾莲利用法尔可将莱纳引到一个房间内，当然这让莱纳十分惊讶，不过怕艾莲变成巨人只好坐下。现在的艾莲正做着莱纳当年的事，自己母亲被吃掉的记忆成为了永远挥之不去的烙印。不过艾莲发现，其实不管在墙内还是墙外，都有让人恶心的家伙，同时也有好人，大家都一样，只不过这里的人从小都被教育说墙内的人都是恶魔，都是逼不得已。这时触动了莱纳的内心，因为当年原本他们打算放弃任务，就是莱纳为了成为英雄非要坚持，最后造成了一切的悲剧。莱纳跪地请求艾莲原谅，可这时戴巴的演讲开始了。他先讲述了马雷人一直宣扬的版本，在100年前，阿尔迪亚帝国用巨人之力征服了整个世界，人类死伤极其惨重，巨人摧毁了无数的民族与文化。后期的阿尔迪亚人与同族自相残杀，展开了巨人大战的时代，拥有八大巨人的家族相互征战不休。这时一位马雷英雄察觉到赢得大战的胜机，他就是现在马雷一直敬仰的荷洛斯。他巧妙地挑拨了巨人之间的矛盾，使得阿尔迪亚帝国日渐衰败。不仅如此，他还与戴巴家族联合将弗利兹王击败，迫使他去到了帕拉迪岛。然而弗利兹王依然拥有着踏平世界的巨人，而之前派去4名战士前往帕拉迪岛，只有铠甲巨人可以活着回来，这足以证明阿尔迪亚帝国依然存在。不过真相与大家知道的有所不同，所以戴巴家族决定公开战锤巨人继承下来的记忆。在100年前终结那场巨人大战的并非荷洛斯，也不是戴巴家族，结束战争拯救世界的其实是弗利兹王本人。弗利兹王不但十分厌倦了同族之争，也对被欺压的马来人感到无比痛心，于是他与戴巴家族一同联手策划，找一位马来人封为英雄，让他立功。这位马来人就是荷洛斯。而弗利兹王尽可能将阿尔迪亚人带入岛中，深锁了城墙大门。弗利兹王想让自己的思想可以代代相传，拟定了不战契约，这也是这么久以来没有来自岛上的攻击的原因。所以说真正保护世界和平的其实是大家最憎恨的弗利兹王，而即使马雷人强大以后对他们报复，他也不会反抗，因为阿尔迪亚人罪孽深重。这番言论使得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以及困惑，这样一来阿尔迪亚人的恶魔形象大大衰减，帕拉迪岛威胁论也变得毫无意义。这时威利戴巴讲出了他对现在局面的担忧，当年戴巴家族与弗利兹王联手把阿尔迪亚人卖给了马雷，之所以今天要把真相说出，是因为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危急的状况， 弗利兹王用始祖巨人之力建造了三道高耸的城墙，这个城墙用几千万个超大巨人打造，一直守护着和平。但是近年来帕拉迪岛发生了政变，弗利兹王的和平思想遭到淘汰，始祖巨人也被夺走，现在世界再次面临了被毁灭的危机。而这个危机的中心人物就是爱莲，所谓的威胁就是由超大型巨人群起发动的攻击，也就是地名。原本皇家血脉因为有不战契约的束缚，绝对不会使用始祖巨人的力量，但是现在掌握始祖巨人的爱莲很有可能有发动地名的能力，一旦地名发起，人类就只能等候灭绝的到来。这就是为何戴巴家族不顾名誉也要说出真相的原因。不过站在爱莲的角度，不管祖先做过什么，可他的母亲并没有错，100年前的罪强加在无辜人的身上，那些入侵者才是恶魔，从小的仇恨教育孩子们又能怎样？一个整天被世界视为恶魔的民族就应该乖乖等死吗？其实他们这辈子什么坏事也没有做，这样的仇恨永远不会停止，而爱莲依然选择不断前进，直到将敌人驱逐殆尽。就在这一瞬间，爱莲变成了巨人，直接吃掉了刚刚发表宣战宣言的威利戴巴。紧接着爱莲就冲向了马雷军方高层，几乎消灭了大部分军官。当然这样的战斗直接让各国见证了帕拉迪岛的威胁，这也达成了戴巴的目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平民死伤，甚至包括了小孩在内。贾碧的朋友当场死亡，这使得原本就偏执的他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时真正继承了战锤巨人的拉拉戴巴变身与爱莲战斗，貌似爱莲并不是战锤巨人的对手，爱莲即使击败了巨人的弱点，但是也无济于事。就在爱莲被战锤巨人步步紧逼，再加上反巨人炮的加持，看状况爱莲很可能会死在这里。就在战锤准备给爱莲最后一击时，米卡莎穿着新型立体机动装备直接飞到战锤的背后，用手中的雷枪瞬间击中后颈，然后直接将战锤后颈炸断。同一时间，其他人同时从马雷军后方出现，将马雷军歼灭。这时马雷立即调度大批陆军与海军，要将爱莲他们包围并一网打尽，而且战锤在被炸断后颈的情况下竟然还能战斗。冷静的爱莲似乎找到了原因，战锤巨人化的时候是从脚开始的，所以他真身并不在巨人的后颈，而是在舞台底下出现，所以爱莲精准地找到了战锤的真身。就在准备吃掉战锤时，突然身后出现了恶之巨人，在爱莲吃掉战锤之前，恶之巨人已经扑到爱莲的身上，准备将爱莲真身吃掉。不过就在这时，李维兵长突然出现，一刀就将恶之巨人的下巴肌肉砍断，使他嘴巴无法用力，一瞬间形势逆转，恶之巨人想逃都不行。他第一次感觉到人类可以威胁到巨人，这些可是专杀巨人的调查兵团。就在要被杀掉时，幸好有车力巨人相助，被爱莲抓住的战锤用最后的力气擦穿了爱莲。同一时间，爱莲哥哥兽之巨人也加入了战争。不过爱莲也是计划好一切的，阿尔敏曾经坐渔船去到军舰之中，然后使用了超大巨人的力量，一瞬间所有舰队都被毁灭。在恶之巨人想杀掉爱莲时，没想到这时调查兵团发动了总攻击，兽之巨人被李维兵长秒杀。爱莲也看穿了恶之巨人的力量，贾碧亲眼看到兽之巨人如何被李维击倒，巨人在这些来自帕拉迪岛人面前简直毫无招架能力。接下来车力巨人也被消灭，不过在法尔可的保护下，车力巨人并没有被调查兵团夺走。就在这时，汉吉团长驾驶着飞艇赶来，这冒险的计划是阿尔敏想的，如果他们的飞艇被击落，或者爱莲无法登上飞艇，同样也会失败。这种豪赌的计划就像以前的阿尔文。其实这次的主动侵略作战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但是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只能一直防守马雷，直到阿尔迪亚人灭亡。飞船的出现使得恶之巨人分心，米卡莎立即砍下他的双脚，接着艾琳又扯断了恶之巨人的双手，然后把躲在硬化结晶里的战锤巨人拉拉塞入恶之巨人嘴中，用可以咬碎一切的嘴来破坏硬化结晶体。艾琳的计划非常成功，他终于吃掉了战锤，夺取了力量。就在恶之巨人波尔克也要被吃掉时，贾碧撕心裂肺的呼叫唤醒了毫无求生意志的莱纳， 可是莱纳的铠甲巨人一出现就被艾莲一拳打飞，不过他趁机从艾莲手上救走了恶之巨人。但这时的艾莲已经没有力气再从莱纳手上抢夺恶之巨人了，所以艾莲决定立即撤离。贾碧愤愤不平，他拿着枪追了上去，想杀了艾莲，可是法尔可拦住了贾碧。贾碧执意要追，法尔可心里清楚这些敌人其实是来报仇的，但是贾碧不信，而且认为这些人本来就是恶魔，和我们不同。这句话让法尔可想起了艾莲的话，其实墙内与墙外都是一样的。而艾莲一回到飞艇就被兵长踹倒在地，并且被拘捕起来。很明显，这次的卧底行动一定是艾莲自己擅自的行动。没想到贾碧十分执着，利用敌人的立体机动装置与法尔可两人上了飞船，竟然还开枪打死了李维班的沙夏，就是那个与艾莲同骑超级贪吃的沙夏。原本新兵想将刺杀沙夏的两个孩子扔出去，可是沙夏同骑好友约翰认为杀了这两个孩子也无法结束这种相互残杀。就当约翰将两个孩子带去兵长那里时，贾碧与法尔可竟然看到了兽之巨人吉克，还有吉克的卫兵。让贾碧无法理解的，这次的袭击竟然就是吉克的策划，而艾莲自愿成为吉克的人质，逼使调查兵团出手相救。但是这样使得艾莲在调查兵团心中的信任度降低了。不过吉克这个计划成功，使得马雷大部分将领死亡，也摧毁了所有军舰，而且这下兽具、始祖、战锤都齐了，这样可以成功拖延全世界对帕拉迪岛发动总攻的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吉克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难道吉克才是去马雷的卧底吗？请大家继续收看下期的解说，反马雷义勇兵。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然后分享这个影片，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哦，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